我们也要广结人缘呢、啊。没有法缘，没有相好，弘法利根呢是障碍，这是确确实实的话。啊，相好从哪里修呢？给诸位说，从忍辱里面修，从慈悲里面修。忍辱慈悲是外表的，单单从外表上修还是修不像的，要表里一如啊，所以要从内心里面修。内心修什么呢？内心修平等，修清净啊，所以是六根清净啊，一尘不染。内心清净平等呢，表现在外面呢，自自然然，是忍辱，是慈悲。那个忍辱是不是装的？自然的流露啊！你看那个外面看相算命的，他都会跟你讲：相随心转，所以我们要修相貌，从哪里修心？相随心转的啊，心平等，心清净了，自然是慈悲的相啊，自然是人人见到人人欢喜之相。这个对自己实在讲是无关紧要。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要度戒淫众生来讲呢，那太重要了啊！这就是给众生是第一个印象，一定要好，一定要叫众生生欢喜心。这是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附带的提一提啊，凡是学佛的，我们是为众生。大乘佛法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着想，我们应该要修学啊！啊，那么阿难呢？他不是为众生，他是为自己。哎呀，佛那么好的相，哎，我也这是私心呐、啊，就差就差在这一点。啊，他不是为众生，他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啊。这个才找到魔障了啊！所以入佛了，最好是先把道理读到清楚，然后才发现啊。这样当然是障碍呀、啊，是比较上多一点。可是你一发现呢，就不会退转。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一出家就讲经啊。什么时候学的呢？在家学的啊，能够上得了台了，讲几部经了。为什么出家就弘法啊？出家再学，我这个心都放不下。没有学成就出家，我认为为时过早啊。学成了以后再出家，所以出家之后啊，是属于进修的教育，而不是养成教育。是教学相长，不是一昧在求学。所以有许多同学啊，想出家来问我，我都是告诉他这个原则，最好把教理都通达了，能够讲经，能够讲得像样子，讲得人欢喜听，再发心出家。出家就利益众生，弘法利生。 弘法利生。学佛在家没有两样，在家人可以开悟，在家人也可以成佛，那么何必要出家？出家人跟在家人所不同的，就是出家人啊，他是代表佛门里面的示范，啊，就是代表老师的地位。你看，你一剃了头，人家称你法师，啊，称你法师当老师，老师就要上课啊。如果你在一个学校里面，从来没有上过课的，人家叫你老师，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啊。为什么呢？名实不相符啊。名实相符了，当之无愧啊。名实不相符，我们愧对这个好名声啊。在从前确确实实都是通达之后才出家的，到晚近丛林里面才有小沙弥出家，童年出家的，那出家人出家跟着老师修学，从基本的教育学习，由寺庙负责来培养，可是今天这个时代又不一样。今天我们这个寺庙里头对于这个培养出家人，可以说责任呢已经没有尽到。那么我们真正要想发心有成就的，弘法利生的，最好是先学成了再出家。那么这是就现前环境啊来说，下面呢，请看经文。佛言善哉，我乃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许，皆由不知常住真心，信尽明体，用诸妄想，思想不正，故有轮转。这个几句话非常的重要。楞严经经文长，实在讲呢，真正用功的人呢，是应当化心啊，要把它整个的背过，要能背得下来。经文呢也只是6万多字，如果不能背过的话呢，重要的句子一定要会背，这一段很重要，应当列在背诵之列。这是佛把一切众生的错误跟我们指出来的。善哉两个字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我难自己答复陈述，所以听他的病源在哪里，一目了然啊。病源找到了，可以教了，可以对治了。第二呢，就他那个病根要来破他，所以先以善哉来安慰他。 善哉两个字呢，现在的话来说，好，很好，很好，就是这个意思。啊，答复得很好。先前不直接指出他一个人的毛病，指出一切大众普遍所犯的毛病，所以说汝等当知，你们应当要知道啊，一切众生包括六道的凡夫、外道、全教教臣，全都包括在内。为什么呢？底下讲的不知常住真心呐。所以啊，这一句话了，就把那个摩罗汉辟支佛都包括了，全教菩萨也不例外啊。他们不知道常住真心啊。这个是，这就是我难相求的最初方便。那么我们都要问，我们晓得不晓得常住真心？我们晓得这个名，常住真心在哪里呢？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个名字而已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最初方便，没有最初下手之处啊。因此什么样的功夫都不得力。啊，念佛也不得力，参禅也不得力，修密也不得力，持戒也不得力，搞什么名堂都不得力。一天到晚还是烦恼重重，不妄想不住。这就是不晓得常住真心啊。那么换句话是，如果你知道常住真心了，穿衣吃饭都得力，那是妙不可言，那就像六祖在禅经里面讲的啊，慧能心中常生智慧。为什么长生智慧？他这个两句话，读四世华严，善财从此如是三餐呢，你就晓得了，那叫长生智慧。所以六祖了两句经，在华严经里面差不多是30多遍的经文呢，做他的注解。我们啊，看了几个字就懂了？不懂啊，40卷的华严经还入得进去才懂啊，光是经文看几遍还是不会懂，听几遍我觉得也不会懂。为什么呢？真懂的人就变样子了啊，他的心理行为就变了。如果他那个心理行为还没有变，大放光佛华严经背过来了还是没有，千经万论呢，就是一个主意。这叫一真呢，这叫入佛之境。所以这个最初方便呢就定得高啊。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他问的是成佛之道啊，他没有问呢，哎，我成个摩罗汉之道，那成摩罗汉标准没这么高。再说我求个人天福报，人天福报的更低了。 那没什么搞的。 那怎么样呢？因为他问的成佛之道，成佛的最初方便，那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这是最初方便。所以这个标准呢，定得高。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虚身成佛，这一生念佛的时候，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道庄严寺。我们最初方便在哪里？《楞严经》就是，《金刚经》是，《六祖坛经》是，这都是最初方便。你懂得这些经的理论，这是道一心不理一心不乱，这是持十报庄严土的最初方便。先明理，理明了之后，你这个六字红名句句与理相应，他才有这个力量啊！如理其修啊，修如其理，理如其修，是这性修不二，性修一如啊。因此，最初方便在开悟啊，就是要悟常住真心，心净明心，要悟这个。这就是禅家的明心见性啊，就是净土的理一心。悟了以后才是体修所以这个性结行证，结在行之前，结了以后才谈得上行的。那么净土虽然讲行结同时的，你看看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说了多少遍，大概有六段的文字，专门对修净土的人来说，不可以不懂般若。不可不学般若，不可不研究大乘经论。为什么呢？重视在戒门呐、啊。结门跟行门是相辅相成的呀，但是在初学的上要偏重在结上啊，初学偏重在行上呢，必然是盲修瞎练，搞不出结果出来。初学要偏重在结，结绝了，结透彻了，偏重在行，行就是结。初学的时候，解就是行；老参的时候，行就是解。初学跟老参那个重点确实不一样啊，这个的明言人给我们指点，我们自己肯相信，才能得利益。明言人给我们指点了，我们自己不肯相信，我们还是不得利益。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首先讲就是讲结果果报，这是容易懂的。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许，就是六道轮回，这是苦报啊。苦从哪里来的呢？不知常住真心，心净明体， 那么什么叫常住真心？常是永远存在的，换句话，常是不生不灭，有生灭就不常了。再比如说，相续的相都不常啊，相续的相是一段一段的。下面念的妄想，妄想就是相续相。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生了，它是断灭相，所以叫妄心。真心是，真心是常住的，不是断念的。那么话说，永远是一个相，没有二样，这是真，不是妄，所以叫真心呐。谁有呢？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有常住真心，我们自己不能够觉知啊，这就是迷呀、啊，迷了才有生死相续啊，才有轮回流转啊。如果我们没有常住真心，那佛不会责备我，也不会怜悯我，而是因为我们有不晓得用，这是为佛所怜悯。所以我们的生死相续、轮回流转呢，实在叫太冤枉了啊！本来没有这个事情，迷惑颠倒出这些妄想啊，这是问题在哪里？出在哪里？就是不知啊。给诸位说，常住真心，现见明体是有的，错就错在不知。不知就是迷呀、啊。就是佛菩萨，不知就是凡夫。知道了啊，你就会用常住真心，用心净明体，你就会用它。不知是虽有不会用它，不会用我们用什么呢？用住妄想。妄想跟诸说是什么呢？诸位要学个为识，就好讲了，八十五十一个心所，就是妄想。因为八十是生灭法，连阿赖耶也算在内，它是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与八十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法，这些是妄想啊，属于参禅。禅家所标榜的、所提倡的叫立心意识参。立心意识是什么？不用妄想。不用妄想，你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的常住真心，现见明体，所以才能够明心见性。参禅要立心一时，看经听讲也要立心一时啊。前面那个默然承受啊，默然立心一时才默然，不立心一时 漠然两个字谈不到啊。念佛也要立心一时啊，诸位要知道，念心立心一时求解，就是消归自性；立心一时修行，就是转识成智。这是紧接两门的总纲领。法门无量无边，那都是技术上的事情，原则就是这两个，永远不会变更的。立心一时，心就是指的第八识，意是第摩那，识就是指的前五识，前六识。心意识就是八识，当然包括与八识相应的一切心所在内，全都不用了，这才叫做觉啊！全都不用了，这才叫做知，觉知常住真心了，那就不是不知了。如果我们还要用心一时，那你就不知常住真心，心性明体，你还是用住妄想，这是关键的所在。我们在当下能不能转过来？能转过来，所以是眼下大悟啊！禅宗里面眼下大悟，禅宗他们的方法，说实在话的，不像教下想的这么清楚。他是叫你悟，他引导你悟。教下是和盘措辞，通通说清楚，还是叫你悟。如来实在是苦口婆心呐！我们无始界以来到今天，吃这么大的亏，受这么多的冤屈，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是自己无知。不能说哪一个人对不起我，哪个环境对不起我。我生来不走运啊，这都是怨天尤人的话。这种妄念只有增长自己的罪业，不知道真正原因呢？真正原因是自己不知常住真心啊，原因在此地呀、啊。这一段是把生死轮回根本的原因呢，跟我们说出来。我们通常呢是讲的很简单，祸业苦，这一段把祸业苦都讲到了，文字虽然不多，讲得很深刻很透皮，理论四项作用全都有了。所以这几句经文呢，希望诸位要把它背得很熟很熟。背熟了有什么好处呢？依文字去观照，那么意思你也懂得一些了。 烦恼现前吗？念经现前吗？常常想佛在楞严经里头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不怨天不尤人。能够责备自己而不去责备别人，这就很大的进步了，就很有受用。晓得真正的病根呢，是自己迷惑颠倒，不知就是迷，就是迷惑，就是颠倒。用诸妄想，迷上加迷，越迷越深，所以才有生死轮回。那么在此地就信尽明体，向下经文呢有很长的经文来讨论这个问题。信是讲真心，经不是讲染净之经。离开染净的那个净，明也不止明暗之明，明与净都不是相对的。这两个字是顺于形容，也是顺于赞叹。明是讲的慧，净是讲的定。都是形容真心的，真心的离体。既然前面常住两个字注意是懂得了，那么换句话，他的清净永远是清净的。有没有能够染污的？不能。能染污就不叫做净，永远是光明。有没有能够遮蔽呢？能遮蔽不叫做常明。所以说再甚不增，再繁不减呐。成了佛，他这个信心明体没有增加一分，我们堕落在生死轮回也没有减少一分。何以有凡圣之别呢？诸应该明了啊，凡是不知啊，圣是知啊。凡夫是迷而不觉，圣人是觉而不迷呀。凡圣的差别就在迷雾之间。那么换句话说，与常住真心信尽明体，甚至与生死轮回都不相干。生死轮回是迷了以后现的幻象，时报状言图的时候，一阵状言那是悟的时候现的，就现的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不知啊，这个重要啊。用诸妄想啊，这个是关键的所在。如果诸位在此地会了，一下醒悟过来， 从此以后再不用妄想了，把楞严经本质一说不要讲了。为什么呢？再要讲的废话，用不着说了。目的叫你开悟，你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讲个什么？正如同啊，五祖给这个六祖讲《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人家悟了。因无所住，就是他知道了常住真心，心见明体了。而生其心是什么？能够运用常住真心，心见明体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生的这个心尤其有用。我们是生什么心啊？我们是生妄想心啊，我们是有所住啊，二生妄心啊，人家是无所住啊，二生其心啊，这个就是迷悟之不同啊。所以能大师在言下大悟，后面不要讲，不但金刚经他通达了，一切经都通了，一切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了。诸位啊，如果在这里有一个转机，你也通，跟能大师一样，跟十方诸佛一样，过来，是不是？再往下讲，句句都是劝我们悟的。这一部经悟不了，再选一部经，再慢慢的来。所以啊，佛菩萨很有耐心，一直到我们悟了啊，毕业了。没有悟不算毕业，悟了就毕业了。好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那么明天上午啊，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这个我南部的讲经呢还要去一次，我明天下午3点钟到高雄去。这一次去呢去4天，我星期四的上午回来。所以下个礼拜四这个弥陀经疏钞啊照常讲那么从下个礼拜四以后呢，我们这个讲堂就按照这个课程就不会再有间断的我把外面的讲座啊通通辞掉了以后我们讲经呢就在这一个地方那么下个礼拜的上午就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这个3天的上午，有一英法师在此地讲八大人觉经那么星期二的晚上请建如法师在此地带我讲一次那么希望同学们还是踊跃的参加。